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了。那刚刚呢，我们的开场音乐就是来开启一下本周的一个在柔和的听觉当中感受一种律动，感受一种清爽，感受一种淡然的听觉空间。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内容，同时还会有一些相关的 fusion 的跨界作品。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你可能之前未曾了解或听到过的一些重新的演绎的版本，比方说下面的一首我们非常所熟悉的歌曲 Yesterday 的爵士版本，来自于 Dandy Yesterday， 一起来听一下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我是 Mr. 长长小航。昨天 Yesterday 来自于 Danny， 而下面时间继续让我们把思绪往空中再移动一些，能够让我们再仰望一下夜空，想象一下那种月亮的质感。此时此刻听听看月亮是怎么能够触及我们的心的，来自于 LTJX， 那个我们的 Moon Beat。 到这样的一段音乐叫做 Moon Beat， 好像我们已经穿上太空服走到月亮上面去做一个太空行走了。在月球之上我们都看到那些可能是荒芜，也有可能是一些一个环形山，当然如果我们从高空看的话，月亮跟我们的想象还真的不太一样呢。音乐就是这样能够给我们一些多重的想象空间的。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常小航。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Trying to keep dream.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志同道，行志远，幺零三九俱乐部愿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夜间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山区有可能飘点雪或零星的雨夹雪。白天天气阴沉，气温下降明显，天气阴冷，请大家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阴，南部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及美。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ce M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Here comes the beats。 Na cena neblina da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Sonic Boom 带给我们的 Brazil Euro。 从巴西到欧洲，我们能够听到的一种音乐风情转变以及音乐的融合态度，在拉丁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欢脱的感觉，而在欧洲的话呢，我们又可以听到一些优雅，所以说两种质感合二为一，也是我们今天刚刚这样一首音乐作品的内涵所在。 So come up next， 继续让我们听听看 Stella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Aaron Tessa featuring the New JazzifierThank you. Here comes beats, coming for tempo. You know that I won't be untrue. You know that I won't be a lie. If I was to say to you, boy, we couldn't get much higher. 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 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 Try to set the night on. 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 Come on, baby, light my fire. 各位喜欢这样的一种音乐状态吗？如果喜欢的话，我觉得可以把音量再稍微开大一些咯，因为这里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呢，可以说能够让我们把 Smooth Jazz 这样的音乐类型再发扬光大一些，而这样的音乐能够点亮我们心中那团火焰，来自于 Black Mighty 带给我们的 Light My Fire。 那么稍后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爵士音乐的内容。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非常舒适而恬静的音乐类型，可以伴随我们每一个周末的聆听质感。希望各位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呢，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我们已经把相关的节目的歌单放在了这样的歌曲列表当中，供您慢慢查询。再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即可。现在再让我们去来自大海中的航行，听听看来自于 Ali Bruna 带给我们的 Sailing。 For me, and if the wind is right, you can sail away and find tranquility. The canvas can do miracles, just to wait and see. Believe me, it's not far to Neverland, no reason to pretend. And if the wind is right, you can find the joy of innocence again. Oh, canvas can do miracles, just do it and see. Believe me. Sailing takes me away to where I've always heard it could be. Just a dream and the winds will carry me, and soon I will be free. The best of me when I'm sailing. All caught up in a reverie. Every word is a symphony, believe me. Sailing takes me away to where I've always heard it could be. Just a dream. 听到这里呢，我们也说其实还有最后的一首歌的时间，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的整点的时段了。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邀请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in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一首好音乐吧。我们相信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首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音乐，再次勾起一下你对于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爵士音乐风格的热爱呢。希望各位听得开心，这里是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在整点之后，也希望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我们更多更加精彩的热辣的欧美音乐。Killing me softly 来自于 Malina。 This worl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this song. I hardly had a good song. I hardly had a style. And so I came to see him to listen for a while. And there he was, his young boy, a stranger t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而今天呢，我们在今天的这样一段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来自 Martin Garrix 他的大混音了。这也是呢他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面我们来听到的他的现场的派对混音的内容， by Martin Garrix， 全球百大 DJ 排名第一位。开场的音乐叫做 Forever，而现在我们耳边的音乐叫做 Together， 能够让我们用力量去感受一种运动的结合体，而在运动背后我们需要用音乐进行一种精神的支撑。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 Heads under the sun, wait for night to fall. Some get what they want, and some they lose it all.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ind that's blowing, and we've still got blood in our hearts. And though we might not know where we're going, we promise we'll never be apart. Just pick me upAnd never let me go. We don't need much,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如果你认为这样的音乐特别带感的话呢，你可以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的。我们来自于 Martin Garrix 他的独家大混音已经为您按照顺序列好了歌单了，敬请查询，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即可。继续来听 Animals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hank you. This is Resonance 节奏驾到。 Martin Jones 带给我们的 The Animals， 还有他来自于自己跟 David Guetta 还有 Brooks 合作的歌曲 Like I Do， 以及 Pizza 这样的一些内容，能够让我们激起来一些对于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的热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电子音乐和舞曲总会有一点点吵吵闹闹，但是今天我们听到来自于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当中 Martin Garrix 他的一个大的混音作品，能够会发现体育和音乐的结合是特别的完美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音乐给自己加满能量，心情畅爽开怀。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查询了解我们的本周歌曲列表查询方式。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Stay tuned，I'll be right back。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hank you.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X，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去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Martin Garrix 在今年的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面带来的派对混音大连盘啊。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 Madison Moss 带给我们的 Atom Extended Mix Edition， 稍后还要来自于 DJR featuring Vinyl Bonus Generation， 当然稍后还会有更多精彩的音乐混音等待各位朋友们来通过我们的节目慢慢探索一下。这里就是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Thank you.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Just bounce to this. 今天我们耳边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Martin Garrix， 他们呢是在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当中带来的一个最后的电音大秀。很多人会说这样的一个大秀成了 After Party， 在奥运会的闭幕式当中出现这样的电音大秀之前还没有见到过哈。而这样的一回呢，一开始呢是韩国的本土 DJ 进行演出，之后紧接着是 Martin Garrix 的演出。那小马丁这样的一次演出也是一共连续下去了有将近20首的音乐作品的一种混音。那今天我们只能听到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哈。不过呢，我们还是应该把目光看得更加长远一点。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把整个的混音部这个混音带的部分呢，已经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里面可以看到相关的视频。那如果你马上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歌单列表查询方式啊，获取了本周节目的歌单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相关的视频内容了。整个会发现一开始 Martin Garrix 上场时候穿着一件黑色长款羽绒服啊，里面的是一个红色的帽衫。那么在放了一段音乐之后，自己的能量也开始激发出来了，因此他把外套脱掉，把这个长款的羽绒服脱掉，然后还跳上了这样的一个电音的混音台，然后跟朋友们一起在音乐当中起舞。这就是音乐的一种力量所在吧，希望各位喜欢我们的音乐，继续关注更多的音乐混音。稍后还有来自于 Daft Punk One More Time， 还有来自于 TV Noise Cell Phone， 一起听下去。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全身的感觉，我们听到了 Martin Garrix 他的混音呢，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是听得非常非常丰满了，而且我们时间也是毕竟不够了哈，所以呢下面时间只好用其他的一些个好音乐，包括来自于 Martin Garrix featuring Master Tech 的 We 还有像是 Cell Phone 来作为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小时节目的 Ending Song。 好了，当然呢同时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的电子音乐混音内容，就记住哦，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的2点到4点为您重播，千万不可以怎么样，没错，不可以错过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She blowing up my cell phone. What? She blowing up my cell phone. Yeah, she blowing up my cell phone. What? She blowing up my cell phone. Yeah, she blowing up my cell phone. What? She blowing up my cell phone. Yeah.Blowing up my cell phone. What? She blowing up my cell phone. Blowing up my, blowing up my, blowing up my cell phone. Blowing up my, blowing up my, blowing up my cell phone. 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组织去放生。